是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段九十四首。花径零路上，杂村遥望，道心安。独有云游人，偏见没好心。红叶出海树，未了渡江村。溯溪吹五角，这关全力拼。福门高高调，鬼市爱点根。完毕。所有LibriVox.org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的。